见美，听见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长安街东西双方向车行缓慢，北二环北三环东段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啊，这个来 过节了， 我还以为你要说放学了啊。 热闹热闹吃西瓜。哎呦， 这个年纪了还好意思说儿童节快乐吗？啊， 报告老师。 对对 对， 对， 有叔叔阿姨抢我的节日过。哎，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这个我是白杰，坐在我旁边的是小朋友艾科啊。对， 小雪吗？ 小雪，小雪啊。 对，我们今天直播间其实还有另外一位人，只是他今天先没有出声了。 这是小猪佩奇吗？我们今天会有很多的卡通人物出现吗？ 齐聚一堂。 哎，我真的很好奇，就是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一天的？其实按道理来讲的话，这一天应该不会在我们心里面燃起任何的火焰了。 对， 就到这岁数了，他也不应该有任何的涟漪或者是波澜。 哎，对，昨天那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说过儿童节要看有没有人先宠你，对不对？ 对啊，就是 没有人宠的话，今天就周五 了。你没有资格，你没有资格过六一儿童节，你只有资格喊六个一， 七个一都不开。 好了，先从第一首歌开始。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但是我其实觉得大朋友小朋友其实也不用那么去在意啊，这一天到底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在六一儿童节的这样一个下班的路上，我觉得大家可以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啊，自己的状态啊。 对，就是回忆一下我们小的时候过六一儿童节，那个时候有资格的时候还吃西瓜，和现在还不太一样的。 所以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晒着太阳来，至少过一个快乐的周末，这些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的娱乐做王牌，我们首先 Goodbye World， 第一首歌来自小虎队《逍遥游》。 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嗨，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这个节日快乐啊，小朋友们啊， 周末快乐，大朋友们。 有没有在做旋转木马的啊？有没有在这个玩碰车的？ 嗯，有没有在陪自己的小朋友玩那个扭蛋的？昨天看一下，现在扭蛋还挺贵的，扭一个30块呢。好啦，今天不过儿童节了。 小的时候买一个变形金刚，我记得那时候也要花很多钱，好不好？ 是是是， 就是总是在那个面前呢，要流连忘返很久， 嗯， 然后最后呢失望而归啊，有可能还会导致挨两个巴掌什么的，不行。当然，我想这些美好的回忆在今天再次想起的时候，多少会让我们觉得啊，内心的那个纯真的部分呢，慢慢的就是在阳光下变得清晰了起来。 对， 所以我觉得儿童节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保持一颗童心。 还有说，如果是有孩子的朋友，其实当你有了孩子，你会发现说你对这个世界会抱有更强烈的好奇心，因为你想看看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是的，所以呢，联络我们方式非常简单，关注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今天我们要不就和大家来征集一下大家的童年照片，好不好？ 啊，真有愿意发来的吗？ 对， 好吧。如果想发来童年照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白家 FM。另外，我们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公益系列活动的第八场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将免费向大家来开放。我们呢，如果还没有获得门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来填写资料申请门票。 我们都和大家已经普及过，这个法国甜蜜意古乐团呢是89年成立的乐团，而且这个乐团一直致力于重新发掘文艺复兴时期被一些大师所欣赏和喜爱的音乐作品。 对， 所以说如果想亲身去体会一下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音乐感觉，不妨来到我们的现场。 对，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我们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活动获得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大力支持。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是由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财政局发起设立的公益性的基金，围绕着很多包括创作啊、这个文化的交流啊、人才的培养啊，也是开展资助面向社会公开透明，去助推首都文艺的这个繁荣发展。我们再次感谢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对于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的大力支持。 谢谢，联络我们找到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这种获取的方式是最直接的。 嗯哼，欢迎你们跟我们在此刻心灵相通，一起回到童年。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些已经消逝的童年时光。 小时候问你说的那个一脸脏兮兮的，小嘴还嘟起来。可爱现在镜子里长大后的模样，眉头深锁着，诉说着悲哀。这城市多少人在此处徘徊？ 听到你唱的时候，我感觉就 突然毛骨悚然了。 我小的时候会经常在那个录音机里面，那时候大的录音机，在里面录自己的声音，然后把别人的歌盖掉什么的。突然发现那时候算是一个很神奇的注脚了啊。那个时候脸皮就这么厚，所以年纪越来越大了，脸皮是越来越厚了，请你们原谅我。 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个不一样的日子能够勾起大家所有人的回忆啊。欢迎大家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发你小时候照片送给我们哦。 对，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一起跟我们一起搭乘时光机，然后回到那个美丽的童年时光去。这首歌其实在所有唱到童年的歌里面，或者去想回到过去的歌里面，是最受五月天歌迷喜爱的。 阳光碎裂在熟悉场景，好安静，一个人能被多少的往事斩不清，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全剧终看见漫长空座椅灯亮起，这故事好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情绪，好后悔，好伤心，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谁把我搬回去，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对不起，独自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 其实除了发照片过来，我更希望你们能够在今天跟我们一起在音乐中回忆一下过去啊。我们看到一些照片，包括像小怪兽发来的一组啊， 很可爱的童年照片。 哎，那个时候我们写作文，然后我记得老师经常会布置一题目，就是我的梦想。 对对对对，有很多小朋友就是奇思广益，比如说有的人说小的时候就想当梦想的科学家， 对， 还有当数学家， 对， 之类，当老师 什么家什么的。对， 你小时候梦想是什么？ 想要有一个贝贝家。开玩笑啊，小的时候吹牛皮嘛，对不对？想当飞行员，然后呢发现自己恐高啊，对，就是对，就其实是会有很多的梦想慢慢的偏离了轨迹。那我们就回到原点，搭乘时光机来回忆一下你小时候吹过的梦想是什么。 原来我们请找到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时光机，对不起，独自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 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回来了，娱乐最王牌，下班路上，这是个周末，同时是六一儿童节。虽然这个节可能对你来说只是意味着回忆而已，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有可能你身边的孩子正在那边，我差点就喊出来了，就怕有人喊哎啊，就是要就拽着你去吃一个什么套餐，或者是要买一个什么玩具。生活总是不停的向前的，但是呢，我总觉得如果有这么一档节目，可以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回到过去，我觉得也是一件快事。 对，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六一儿童节需要关注的文娱热点。 来先看一下电影方面，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这个我们之前 已经推荐过了。 嗯，加入了寻宝、海盗还有冒险等等很多元素。当然呢，还有很多小朋友、大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大熊、静香、哆啦 A 梦、胖虎等等。 哎，我就想说，我们好像身边都有一个被起外号叫胖虎的人。 是，都想当哆啦 A 梦啊，但是好不想当胖虎，但当这么多年胖虎的朋友， 哎呀， 能不能给我冒个泡？ 我发现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点坏啊。 怎么了？ 你说，我真的是曾经把这些什么外号什么的啊，这些称号都给过我身边的一些小伙伴。 他们现在都还好吗？ 胖虎，我说啊，另外一个人就跟着一块嘲笑他啊，胖虎啊，我转头跟他说，你不就是小闹吗？ 后来你们还是朋友吗？ 这些朋友现在你们在哪里？ 渐行渐远。 对，麻烦你们把自己的微信号发来。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反正我不是很关注啊，就这个湖南卫视的这个《快乐大本营》的节目当中，这叫什么？ 从偶像练习生走出来的一个男子团体叫做 9%， 你知道他们的粉丝很多。 嗯， 要是一不小心的话，可能要一时激起千层浪。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有说啊， 你只是不了解而已。 对对对 对 对、啊、 ，C 位的蔡徐坤、范丞丞等人全体亮相， 凑齐了。 所以来自9%成军以来呢，其实参加这个综艺节目的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这次快乐大本营当中，他们将九人齐聚一堂。 对，我说了嘛，凑齐了嘛啊，而且也会晒他们的好像是13岁的蔡徐坤和何炅合照，原来他其实很早就参加过这个节目的录制了。 小童星是不是？所以7年之后，这个愿望果然实现了。 对，梦想还是要有的。 下一秒向你靠近，梦已准备就绪，手越红我的心却不放弃。I'm the one you want， 不需要质疑，想放松又帮我晒你，只想为你证明，你整个世界被我占据。I'm the one you want， 却无可代替。幸运的视角都为我聚焦，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当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暗暗心跳。声音注视我的眼睛，真心要被完美的表情。I'm the one you want， 不需要刻意。幸运的视角都为我聚焦，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让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而坚强。 小园子，他的微信告诉我们说，他小的时候两个梦想，第一是去当饲养员，第二是退休。对，我就是这么有梦想。 饲养员还不错啊。 对，你可以先退休再去当饲养员啊，对不对？ 哎，这是个好主意。 不是，你当了饲养员是不是就已经意味着退休了？这个不耽误，不耽误啊。 哎，说到小时候的梦想，我小时候梦想是上春晚。 你吗？ 真的。但是最后离这个梦想渐行渐远。 对，其实你也知道春晚有很多的类型。 哦， 广场舞春晚邀请你参与啊。 好了，联络我们请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告诉我们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 对，这一个听友是一个设计师，他的名字叫你，想当女侠的我最后沦落成了设计师。 还有李雪婷，她说现在正在陪小朋友，好像过六一儿童节。 对，你看这个词儿你用了，我们都不好意思说什么，我们就不能说啊，想当什么什么的我沦落成了一个 DJ。 下了节目以后是不是有人要找你去一下办公室？ 人话了呀。 OK， 我们来看看还有两个要推荐的罗志祥的演唱会。就会在五棵松啊，这明天晚上就要上演了。 明天呢其实是收官之战，而且在前不久的厦门站的演出呢，歌迷在现场举的应援物是鹅，而在更上一场的时候，歌迷拿出的是香蕉。那这一场是什么呢？ 好吧，今天晚上浙江卫视综艺节目《奔跑吧》会有一个足球特辑，主办方会安排跑男和300位的足球少年来一场足球的混战。而且呢还有一位重量的嘉宾，世界足球先生，葡萄牙黄金一代的领军人物，就是路易斯菲戈，也会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惊喜现身。 明星足球赛，对不 对？ 对 啊。好吧，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两天可能各大电台都在热播的歌，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这个 Live it up 啊。有没有跟我一样喜欢足球的朋友？ One shot, one truth, no fears, one flag. Oh yeah,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Oh yeah, where y'all at? We right here. Ya empezó la rumba y estamos celebrando. Todo el mundo que me levante la mano. Estamos vivos, hay que disfrutarlo. Hoy nadie me detiene porque yo no sé parar. No, no. One life, live it up, cause we got one life. One life, live it up, cause we got one life. One life, live it up, cause you don't get it twice. One life, live it up, cause you don't get it twice. 有一抹，他说小时候梦想是当正大中正综艺的外景主持人，然后呢，全世界就是全世界跑火车， 就吃吃喝喝玩玩， 逛吃逛吃嘛， 对对对。 这个愿望现在也不难实现啊。 现在这个正大综艺还有吗？ 没有，就是你未必要。去当外景主持人，也可以去到处逛吃逛吃，对不对？ 就是先要把自己的荷包别紧了再说。 哎呀。当时看过那个足球小将之后，还挺想变成一个这个球员的，就是这个足球运动员的。 对，那你现在不是还是一直在踢足球吗？ 对，我一直在努力朝着一个门球运动员的方向前进。好吧，谢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啊，就是主题其实没有那么的固定， 是 也没有说落入俗套啊，准备什么那么多什么儿童什么 童年的回忆呀， 对对啊，什么童年音乐的原声什么的，我想可能这一天下来大家耳朵都听累了， 对， 然后看一些什么推送，所以我们很简单，就是一边聊一边听。 就小时候的梦想都实现了吗？没有啊。记得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然后我们有一个回复， 小时候， 只要回复小时候三个字，就到我们的白杰 FM 去看你可以说到什么。今天绝对不忽悠， 对，没有坑，绝对是我们俩的照片， 对，三张照片，两张是我的，一张是你的。来听张悬儿歌。 还不确定你是否也喜欢气球，路边常常在发的那种，我和你约好养只粘人的小猫和一只大的温柔的狗狗，如果说晚上就喊一声痛，真的说出来就不会太难过，不去想自由反而更轻松，愿意感动孤单不忐忑，生活会快乐也会寂寞，生活

这首歌其实就是前段时间在网上热度很高的一部剧啊，就是《北京女子图鉴》，当时被用到了这一首啊。 是，而且其中是戚薇主演的一个北漂女孩的奋斗故事。 哎呀，真的是一步一步的，然后呢，就从这个职场的菜鸟，然后经历的，她其实经历了很多的迷茫。你想，真的一个人到这个城市开始打拼，她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 是， 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去克服了这些迷茫和感情的瓶颈。 对，情路坎坷。 对， 其实有很多体现当下每个年龄段女性对于物质外表还有真实的一些渴望的诉求。 对啊，就是我记得很早以前看一个杂志，它当时有一个特别大的标题，其实还挺看了以后还挺让人伤心的。 怎么？ 那就漂亮者得天下。 哦， 对，就是 好难过。 它就是其实讲说颜值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每个人的发展来说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因素的，但是这不是绝对，尤其是对于男生来说，对吧？但是我觉得无论是男生女生，你怎么去让自己的外表看起来更让别人感觉到美好，其实这是一件尊重别人的事情。 对，其实每一个人在某一个时期都会有自己当下所渴求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的少女就会心心念念想要一个包，或者说渴求自己最美，或者说物质需求还是要靠自己的。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变美的话，可以推荐一个现在很流行的变美神器，新氧 APP， 新氧 APP。 对啊，说了半天我们其实就是特别开心的向大家推荐这样一个 APP， 这样一个 APP， 就是新氧。它呢其实也是汇聚了亚洲权威医美机构啊，还有医生。如果你想美美美的话呢，就关注这个专业的美容微整形真实的口碑平台新氧 APP， 新鲜的新，氧气的氧。 对，说到这的时候，白洁立刻拿起了自己的手机下载一个新氧 APP， 因为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给你发来一些问候。 对， 小时候的白洁长得很可爱，长大后怎么就 什么就怎么就就是岁月对你做了什么之类的。 耳畔响起的这个声音，我想如果了解苏菲玛索的这部作品的话应该会比较熟悉，这就来自初吻当中一首主题曲 Reality。 对，为什么岁月不对他做那么多，对我做过同样的事情。可以发小时候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洁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两张我的照片，一张艾科的照片。那个流着眼泪的小女生 是她，是她，不是我。好了，是我。 到底为什么哭，我们稍后揭晓。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 of realSara 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夏日似乎逃不过阳光的肆意横行，一起眼睛仰望，那是有手缝的缕缕青丝。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流连在碧蓝海边，脱鞋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耳语陪伴，傍晚熹微，日笼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谁属你的内幕夏日。 我后来想，我还是今天应该低调一点。 啊， 对， 怎么了？ 就是你看人，有的人就特别低调，对吧？人这儿童节过的，人家也悠哉悠哉的，然后呢就是自己玩的，然后也不发朋友圈， 是 自己也开心了。不像我这种明明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却遭来了口诛笔伐。对，为什么我要遭受如此的待遇？为什么 今天说好的过六一儿童节？ 对，本身我 不开心， 我本身是个很稳重的人，对吧？你能证明，对不对？ 那个我们聊点别的吧。 你证明不了，但是我的体重秤可以证明我是个很稳重的人。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我岁月到底对我做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对，就是看你小时候照片和现在其实唯一有区别的就是那个高鼻梁 啊。 因为你们家的那我看那个全家福的照片，基因是蛮强大的。 对，我其实给你看一张，就是我们家所有的孩子啊，就是哥哥姐姐什么的，全都是这个高 鼻梁。所以你这鼻子绝对不是做的。 对，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新氧 APP， 没有新氧 APP。 对，有很多朋友就发来小时候的照片，收到我们俩的3张照片，就说哎，有个小女孩，可能是因为没有当上春晚主持吧，暗泪神伤。 还是你被什么反派什么人物吓到了？比如说动画片里面的什么，就是 黑猫警长， 哥哥雾，黑猫警长是哥哥雾，好不好？ 对，也会有 啊。对，还有什么就是 容嬷嬷， 然后我说的你都不一定知道。 嗯 ，Get Miss， 知道是谁吗？ 我们果然不是一个时代的。 因为你知道，小的时候看电视里面有很多经典的反派人物，小的时候看到就会觉得有些害怕啊。 是， 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堪称是童年的噩梦。嗯，比如说这个《黑猫警长》里面的这个有一个这个螳螂是吧？ 是， 这个就不多说了。比如说，《还珠格格》里，这就不是我童年啊。 嗯， 这个容嬷嬷，对不对？ 对，还有《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的安家和。 对，这以上两位老师其实生活当中都特别值得敬佩，但是其实就是因为演这个角色，给生活也带来了一些不要的麻烦。 对，还有就是很多人就是看这个《情深深雨蒙蒙》当中这个雪姨也会害怕， 或者是法海， 是 有没有 也会有。我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里面的白娘子的发型，我也会哭。 哦，其实会有一些场景堪称是童年噩梦。如果你现在还可以回忆得起来，也不妨跟我们聊一聊。 联络我们找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回复小时候3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俩的照片了哦。 对，好了，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Sugar。 that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it,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我们接下来要抛出今天的预热题了，对不对、嗯、啊？我们来听一段，这个是，应广大听友强烈要求啊，有吗？ 有， 因为每一次都有人点播，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上早间节目的时候呢，它几乎变成了很多人的闹铃儿。然后呢，我就觉得哎特别有意思。今天突然发现当时的这些片花都还在哈、嗯，就是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老师没有删掉这些东西。 播放来听听。 对，就好多好多的内容啊，就是那个时候录的。嗯、但这一段其实是当时特别用心去唱的一段，我们先来听一下啊。 我是马里奥大叔，永远穿蓝色牛仔背带裤。我是马里奥大叔，永远有乌黑光亮小屁股。使命就是不停地跑，不停跳，前去拯救比奇公主。德里水手吃着菠菜，而我是丁蘑菇。我说公主，你是不是故意的？不被绑架脚不舒服。一关一关，一遍一遍，循环中才醒悟。 我知道不是魔王的错，是我管得太多。我其实也不想这么做，使命中无法摆脱。 哦，我是马里奥大叔，最大的愿望是自己做主。我是 好，这个不重要了啊，就是也是人都有幼稚的时候。 突然发现，就是你也有行走的音效包的一面，咣咣咣。 我现在在想，那个时候我是什么状况啊？ 英雄救美，传奇之路，继续中的跌步。 行了行了，听到这段 为什么比现在还不稳重呢？ 没有，现在已经是非常稳重了。 对对， 那个时候是非常不稳重的。对，好吧，所以就这段听完之后，我们要抛出一个预热题。 嗯， 这个 请问， 请问， 刚才歌里唱的马里奥大叔穿的是红色牛仔裤吗？ 不问这个了，我决定换一道题，这个太简单了。请问一下，马里奥大叔他最终的任务是去拯救碧琪公主吗？ 是或者不是呢？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嗯

这其实应该是这林俊杰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 月行者》当中的一首歌， 就是我。 对， 还有不少人在发那个关键词，出发关键词小时候哈、啊。但是我们还是先来答题，看看今天的我们在儿童节这一天的朋友参与能不能获得我们的送出的儿童节的礼物啊。 嗯，我们再重复一下问题吧，就是刚才的问题很简单，超级玛丽的终极任务是拯救冰淇公主吗？ 是，我不是啊。那个我们奖金现在是多少来着？ 300、 哎、啊，对，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下班快乐，儿童节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来看看今天第一位的登场选手他是谁。 Hello， 嗨， 石沉大海了吗？ Hello， 雪冰月抓走了是不是？ 嗨，喂 喂 喂，哎喂， 怎么称呼 啊？我听到了 、 我叫 Christy 啊。 Christy， 刚才为什么我叫你，你是觉得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传来的是不是啊？ 对对对，因为就是第一次就是试了一下，没想到被抽中了嘛，感觉还是挺幸运的 啊。你之前都没有听过我们节目吗？还是一直没关注而已？ 一直在听。 新关注我们的新朋友，对不对？ 是，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动力， 对对对， 让你选择今天才关注我们？ 300块了。 因为今天不是儿童节嘛，然后我今天在公司就是上面也有，就是我们举行活动里面，然后回答了好多问题，然后我都回答出来了，然后我就来试一试吧。 就是热过身来的朋友。 哎呀，就是热过身来了啊，就是想赢定了， 不容小视。 嗯，加油吧。好了，那准备开始了好吗？ 嗯 ，Christy，、 啊、好的， 祝你成功啊！我们今天的题目全都是跟，不能说是儿童节有关， 童年有关， 对，都是跟童年相关的题目，加油！第一题，请问在动画片《灌篮高手》当中，湘北篮球队的教练是安西教练吗？ 哎呦，这个《灌篮高手》其实我还真没看过，那我就蒙一个不是吧，因为我真没看过《灌篮高手》。 没蒙对， 这一看就是今天下午那个单位要是猜的所有的题都跟我们这个出的题目都无关，是不是？ 哎，对，我觉得其实没关系啊， 嗯， 就是我觉得下午可能把这个运气用完了。对， 下午赢到什么大奖了吗？ 哎，有什么下午？对啊，你下午中什么奖了？你跟我们说说，让我们也开心开心。 我们倒没什么奖，就是发一些什么小礼物啊，然后做棒棒糖啊什么的。 那也很好了，当然我们娱乐最王牌也给你送9.9元的小红包去买棒棒糖，好不好？ 对对。 哦，好，谢谢。 人家已经有了，还要买吗？你就不能买点别的吗？ 好吃不嫌多。 你换一个行不行？口香糖。泡泡糖。 谢谢 。好，谢谢你的参与，再见。 拜拜。 好嘞，我们接下来看看下一位朋友。 爸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各位这个儿童节快乐啊！今天呢，我们的连线的朋友也可以把自己当成是小朋友一样， 嗯、 开心的来这个赢奖品啊！ 是，而且今天我们很多那个问题呢，都是和我们童年看到过的动画片有关， 嗯、 或是玩过的游戏有关。 是是是啊！接下来这一位是哪一位啊？哎，你好，这位小朋友 ，Hello。 你好 啊，又是个女生啊， 真的是一个小朋友的声音，感觉 好像真的是童声呢、嗯。 怎么称呼？ 我叫刘。 小刘， 微信名我们来对一下暗号好不好？你叫什么名字？ 好，木西 啊，木西是你。哎，我说一下，今天都是那个艾科小雪选的听友啊， 对， 要不然大家老说啊，老白又挑那个就是姑娘什么的， 不是我选的。 喂， 好了，就是你选的啦，开玩笑的。 对，木西啊，这个加油啊，希望你能够成功，好吗？ 好的。 啊，您今年几岁了？不是，还 6岁。 小朋友还在过儿童节啊？没有没有哈、啊，这个都有一颗童心啊，但是这个题能不能答对就是另说了。玩过超级马里奥吗？ 就是超级玛丽玩过吗？ 我没玩过 啊。 红白机的时代竟然没有度过、 那这个游戏你应该知道吧？至少 啊，我知道。 那想问你的就是这个超级马里奥当中啊，这个马里奥是有一道八字胡吗？是吗？ 是是。 送分题答对了，来。 来第二题啊，80后90后的少年时期非常流行青春文学，请听下面这句话，生命是一座恢宏华丽的城堡，轻轻一触如灰尘般溃散，请问这句话是郭敬明写的吗？ 是吗？ 是。 嗯，好，恭喜你获得了我们送出的小时代 9.9的小红包一个， 送出小时代一部。好，不是 谢谢， 不是一个郭敬明，是安妮宝贝啊。 那些年特别流行安妮宝贝的一些伤感文字。 对对对对对，人家可能还年轻嘛，可能没看过，对不对？ 好了 啊，好吧， 我们是差着辈儿的人。 那个，就是也祝你儿童节快乐，希望你同时今天也有一个快乐的周末。我们有小红包送给你，谢谢你，再见， 拜 拜。哎呀，这也不太好说，到底能不能答对一道问题？有的时候。可能真是要看你是不是接触过，你是不是看过。比如说，对刚才那个朋友Chrissy， 他没有看过《灌篮高手》，所以这道题对他来说可能就太难了。 是，或者说就刚才我们问到一些问题，就会让我想起以前玩的红白机。 你看小时候没好好上课， 哎，够了。 好了，我们来听回忆一下自己青春或者自己的童年《灌篮高手》的歌。叩かれたいつものように肩を君に夢中なことに訳なんてないのにその腕は絡むことはないいつの間にか瞳奪われて始まった好きだと叫びたい明日を変えてみよう凍りついてく時を打ち壊したい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勇気で踏み出そうこの熱い想いを受け止めてほしいOK，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朋友在线上了，看看又是谁。Hello， 嗨， 喂， 哎，然后又是女生，嗨， 大家今天接电话的 ，Hello，Hello，Hello，Hello， 感觉今天不是儿童节，怎么好像回到那个女生节上，全是女生，男生都去哪里了啊？ 不是我听不清 啊，现在听清了吗？收音机关掉。 啊，收音机关掉了，但是还是听不是很清楚 啊。 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现在听清楚了吗？ 爱说说话我能听得清，怎么爱说话听不太清。 好，那我闭嘴，我闭嘴。 这是女生自带的这个吸引力。 好，那你不聊，你不聊，我歇会儿，好吧？ 那我今天问你的一些问题都是比较简单的。 加油啊，五道题，看你是不是能全对啊？ 好的，好的。 请问，童年的英语课本里，李雷和韩梅梅，请问韩梅梅的发型是扎着马尾辫吗？ 是吗？ 什么玩意儿？听不懂，听不清。 旁边还有军师， 不是旁边还有一个啊。嗨， 旁边那个小男孩。 小男孩，那个小朋友，你们两个小朋友到底谁回答啊？快快快啊！ 喂， 哎，请问韩梅梅的发型是梳着马尾辫吗？是吗？来，快点回答，3、2、1。 啊，是的。 这是那个小耳朵， 不是旁边那个男生，那个李雷去哪儿了？ 不是，因为我听不清，我一点都听不清您那边说什么 啊。 这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传声的音质有关系 啊。那这样吧，我再问你一道题好不好？这虽然已经答错了，没办法，但是我们在儿童节，我们再奖励一道题，好不好？ 好，谢谢 啊。但是答对也不算了啊。小时候我们课文里面学过曹冲称象的故事，请问曹冲称的这头大象是孙权送来的吗？男生回答 是。 哎，这个 怎么对了呢？ 这个答对了。有没有再给他一次机会？ 好吧， 我们就不能给他那么多奖金了，我们就是再给他加一个小红包，变成18，好不好？ 可以可以。 如果再答对一题的话， 加油， 好吧。 好， 来最后一题，请听题。 这《新白娘子》的吧。 嗯，在经典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金拔法王的原型是蜈蚣精吗？ 是。 你看，刚才第一题就当热身了。 哎呦，成功了！哎，那十八块钱送给你，好吗？ 好，谢谢谢谢。 好，那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好， 那我们说一下预热题答案，好吧？ 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超级玛丽最终的任务是什么呢？ 是 找到碧琪公主。 对，他是去拯救碧琪公主的，是不是？ 对对对。 谢谢，待会儿二维码截图发来，谢谢你，再见。 哎，好，行，谢谢。 旁边这个人一直在那边说什么？ 小男孩一直在耳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说到这儿，我们就必须来听一首《千年等一回》了，对不对？ 对，就是啊、哦，我去搜索一下。 对，你看有没有这首歌？我突然特别想听这首《千年等一回》，今天太不稳重了。等，有没有？ 没有。 点那个标题，《千年等一回》有。好，来，我们就现场来播这首歌，来。 你要跟着一起哼唱吗，法海？ 我是法海。为什么会前面特别想叫娘子？来，娘子在哪？ 千年等一回， 等一回啊，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 是谁耳边说爱我永不变，是为这一句啊，断肠也无怨。 掌声有请高秀梅。 你心碎，风流泪，梦缠绵，情有眼泪。 旁边的小雪文完全呆掉了，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稳重的我。 是真的真的，你今天太不稳重了， 跳脱了。对、 啊、掌声有请法海。 呀我跟你说啊，一年就这么一回，你算是逮着了。一年就这么一回啊。 所以今天那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唱得开心，玩得开心。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道音乐题，然后呢，对，我会随着时间的推进，到快到七点钟要变身了啊，就是越来越稳重啊。 你是什么月历夫假面还是雪冰月？ 你没说是灰姑娘，也谢谢你了啊。一天没有听节目，变化这么日新月异吗？我们有一道音乐题啊，这个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参加啊。 对，今天音乐题会显得有点那么不稳重。 是的。 要不要来听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放完整的一大段，好不好？ 嗯，确定是放这个吗？ 就放这个吧。 好的， 就听起来还不错。 那放一段，然后让大家猜什么呢？关键是 猜那个这个音乐是朋友。 哎，等等哦，我们先把它放出来再说，好不好？ 好， 准备好吗？大家把手机准备好，对话框准备好，因为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会获得一个小红包，还有中间再单选一位。 嗯，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哎，这个吗？ 不是这个。 啊、哦，对，不好意思。 这个，来，再给你两分钟的时间。 好，开始了。问题是？ 问题是这个音乐是跑跑卡丁车当中的背景音乐吗？ 回答是或不是，不用加手机号啊。今天真的是太童真了，我觉得。 你知道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一个特别伤感的段子，就是说，最伤感的一句话就是"对三要不起"， 应该是那个吧？就是最伤感的，应该是不管这音乐如何响起，然后都只有一个音响，不出，不出，不出。行吧，放完了吗？ 放完了。 好吧。 好了，再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背景音乐是来自跑跑卡丁车当中吗？是或者不是呢？ 就很简单啊。好了，我要变身了，稳重了，稳重了。 变成一只纸飞机。 哎呀， 其实闹腾了半天才发现童年真的已经离我太远太远了，所以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偶尔这样的所谓的回光返照啊，这个词可能不是那么的贴切，但是呢只有在这样的时刻还觉得那个孩子他还在。 王子骑白马，月亮不见了，还有猫咪总是追着尾巴，有多傻，小时候的记忆好无价。 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朵朵 我只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Fake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BLOCK，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在你家楼下。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如果你在乎的话， 我怎会让无情的夜陪我度过？ 给我一个拥抱，我丢掉我的车票。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在你家楼下。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如果你在乎的话， 我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 他住在66栋3楼右手边的房间，两小无猜的故事发生在3年前的夏天。他喜欢钢琴，也喜欢艾弗森，他想要他能听到，于是弹得很大声。看着窗外，原来他也还没睡，他是否又在翻衣柜再想搭配，笔记本又被风翻到了那一夜，密密麻麻他的名字又多写了一遍。他6点就起床，8点过5才到学校，他故意迟到，假装在走廊刚好碰到。今天没看到他来做客检查，他昨晚楼下球场放的发夹希望他捡到。6月的高考伴随夏天的风，朦朦胧胧的他，他也懵懵懂懂收到的成绩单，已经决定了方向。拥挤的月台手里握着往北的车票。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在你家楼下。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如果你在乎的话， 怎会让无情的夜陪我度过？ 给我一个拥抱，我丢掉我的车票。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在你家楼下。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如果你在乎的话， 怎么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他住在65栋1楼左手边的房间，两小无猜的故事发生在3年前的夏天。他不爱传球，也不爱香蕉哥，爱跟着窗外他琴声轻轻哼着。他看着 我们刚才问的这个题，其实大多数朋友都应该可以答对啊。 嗯、 后面我们马上跟唱了，或者跟放了两首歌，是其实都是可以跟唱的，是林忆莲的《纸飞机》和这首艾柯特别喜欢的歌。我都不知道唱来唱去他们唱了些什么。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 你， 你 真的觉得老歌被唱成这样，你觉得好听吗？ 还好啦， 我 就觉得老歌新唱可能会就像你今天说的那个新瓶装旧酒， 旧瓶装新酒 啊啊啊！好吧，反正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啊、 对对对，好吧，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喜欢。那接下来会有一首觉得特别能触动我回忆的歌，因为它是一个之前是一个相机的广告 啊， 然后那个你可能到现在那个广告的内容你都全忘了，但是你依然没有办法去忘记广告里面那个女主角她的笑。 是哪个广告？ 我想说的是那首歌。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哎，恭喜北京银行。好，我们这个恭喜一下这位叫刘湛的朋友，最快发来正确答案。 对，恭喜恭喜。所以你刚才说的就是这首歌了， Julie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every time I see you pass, my homeroom class makes my heart beat fast. I've tried to paint you twice, but I see you roll your eyes. Wish I could make it real, but your lips are sealed, that ain't no big deal. 'Cause I know you really want me. I hear you friends talk about me. So why are you trying to do without me? When you got me. 后来好像花儿乐队翻唱了，不过一翻唱就完全变味儿了。 看过这支广告的朋友， 我是你的罗密欧，就感觉不对了哈。好，我们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小时候就会收到我们俩的三张照片， 两张是我，一张是 哭着的我， 不知道为什么哭啊。 感受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八场法国甜蜜艺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空港后花园时代新坐标，孔雀城大城之作，空港尊荣耀发售，33万平城市公园，30000平 shopping mall， 42至59平精装入住，53526666。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永房证第2017050号。 六一亲子去哪里？乐都港滑稽小丑节，魔术秀、泡泡秀、儿童舞台剧、小丑巡游，精彩无限。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阳光灿烂，夕阳西下，这两件事情好像并不违和。就在此时，夕阳的余晖啊，同时又是一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六一儿童节的这个傍晚。 对，刚才就是大家听到的是两个特别不稳重的我们。 对， 现在我们就化身成特别稳重的你， 稍微稍微要回来一些了，因为前面就折腾了这一个半小时，突然发现说啊。你即使再想，对你再想去变成那个好像无忧无虑的样子，其实是在为难自己，因为不可能嘛。所以，其实你没有发现我现在特别的疲倦嘛， 是 疲态尽显，对， 满脑门子汗。 对，但是刚才确实有那么一个瞬间觉得很开心。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儿童节对于成人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你可以看着自己的内心的那个孩子，以及你身边的孩子啊，看着他们快乐。 对， 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去忘记那个部分，我觉得就很好了。 对，当然还可以联络我们，找到白鸡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发送小时候三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俩的童年照。 对，两张我的，一张是你的。 嗯， 然后到这个点儿，就是即使是我们还真的是个孩子的时候，这点儿也差不多该回家了。对， 该回家吃饭了。 是， 嗯， 所以你那个眼泪到底是为什么？ 就是其实就是因为那个被妈妈说了嘛， 啊， 就小的时候泪腺特别低，泪点特低，总被说哭， 对， 就一个不对就说哭了，或者说六一儿童节爸爸妈妈不带你出去玩你也会哭，就这种 哭的理由和笑的理由都特别的简单， 对对，特别单纯。 对，比如说据我所知呢，艾克曾经参加过一个什么比赛， 你够了。啊，好了， 对， 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参加过一个这个某超级女生的选秀比赛。 什么叫某超级女生？就超级女生呗。 对，选秀比赛了，她是海选，在当时，然后我就上台唱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当我唱第一句爱的思念没有，好了，下一位 啊，没有，你好好唱遍。我今天我给你一次机会去弥补，或者说让我们去治愈你内心的伤痛。 好的， 第一句和第二句唱两句，我来听一下，我是评委，好吗？来，开始。 爱的思念绵延不绝。 好，下一位。 沉痛的打击。 没有，我觉得命运还是把你带向你应该来到的地方 啊。 好吧， 所以当时已经放弃了第一个梦想，就是当一位歌手。 对，有些美好是我们丢失的，也有一些遗憾在时过境迁之后也会变成美好的回忆。遗失的美好，张韶涵。 爱的思念绵延不绝，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爱如果走得够远，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绕我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好的，免得真的像你所说的，然后 老了以后再治愈吧。 对，我又变成你另外一个童年的这个，不是另外一个成年以后的阴影，所以我决定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里面唱这首你曾经特别喜欢的歌。 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 直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联络我请找到建外大街十四号 FM97.4 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珂，我要出道。 对，我实话实说的讲唱的还是不错的。 嗯， 真的真的。 在弥补刚才的故事是吗？ 不是不是，我是发自内心的夸赞你、 哦、真的吗？ 真的不是， 那真的治愈了，治愈了。 Never，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广场上面广场发现这么优质的歌手啊！ 再见。 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 有的人说不清楚哪里好，但就是谁也替代不了。 对、嗯、来自张韶涵遗失的美好。 好吧，那些童年已经变成了我们遗失的美好了、 嗯、 但是呢，我想这个傍晚我们这些快乐的回忆啊，有可能少这一个星期之内你会偶尔想起这就挺好的啊。 我们抓住现有的美好就好了。 对啊、嗯、就是我们赶紧进入我们下面的主播私房歌。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到今天这一天，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变得不自觉的调皮，比如说有人在问说张姐张哥呢调皮 主播私房歌。 好了，今天我先来推荐主播私房歌的第一首歌曲，既然是有关于儿童节，但是我推荐了一个很不儿童的一首歌曲，来自 Coldplay Everglow， 就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心里的那一只万花筒。 嗯， 因为这张专辑的封面全都是万花筒的各种造型。 嗯，很好，今天的介绍我觉得还是有特点的。 嗯， 至少让大家可能会去因为你的介绍去找一下那张专辑、嗯、听听看 Everglow。 这首歌来自于 Coldplay。 We see people coming, see people go. This particular diamond is extra special. I know you might be gone, and the world may not know. Still I see a celestial. Got it. 实我已经向大家解释过今天为什么这么不稳重了，可能是受到了一些轻微的刺激，比如说下午一直在忙工作当中一些波折啊，或者说自己心里的一些感悟，就当这个早晨醒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和这一天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对，就是这完全是为别人而设立的节日啊，孩子啊， 所以心情特别的忐忑不安， 关键你还不停的看到有人在因为你只是想让自己开心一下换了一张头像而遭受的这些非议啊， 怎么了？ 对， 这些年你都怎么了？ 岁月对你 什么？ 对，岁月对你做了什么？然后还有一些更过分的评论啊，什么比如说你怎么就长成这样了， 老白，你小的时候长得还挺帅的，长大之后被磨平了棱角吗？ 就磨平棱角什么你经历了什么坎坷之类的吧。哦，回复小时候可以看到这些照片。但我自己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是我想做一档电台节目，然后做电台节目这个工作这么久的时间，如果还有这么一个瞬间能让我快乐的真的像小孩一样，那证明我可能心里还是有这个孩子一样的部分在。 对，人不就说吗，就无论你长到多大的岁数，都是心里还会依留保留那个小女孩和小男孩。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两个小孩放出来。 我们可能终其一生都会在寻找能够去发现你内心那个孩子的人，然后呢你会渴望有一个人能够看到你内心那个孩子，然后呢轻轻地捧起他的脸告诉他不要怕，我在。 对啊，好有安全感。 对，就会有很治愈的，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抱着这样的治愈的心去面对你身边的人啊， 不要怕， 对， 还有我在， 找到那个童年的那个你，看看他在哪里啊。接下来主播四方哥让我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温暖的歌，而搭配此时此刻夕阳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来的正是时候。 那一天我翻看从前的相片，阳光下一家人笑容多灿烂，那一年我五岁最爱动物园，全家逛了一遍又一遍，很可爱的童年变成一张张相片，我不知不觉学会了怀念， 见童年。还有一首歌是艾克老推荐的，你在一直在里面写什么？ 对，就勾起了我很多关于小时候的记忆，我就觉得说小的时候会羡慕雪冰月遇到一只会说话的猫，然后让命运从此变得不再平淡，小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梦想，比如说你羡慕楼底下卖冰糕的老奶奶，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对，因为她好像有吃不完的冰糕， 对，而且我们小的时候也会羡慕郑渊洁作品里面的很多 皮皮鲁和鲁西西什么的， 对对对，总之在儿童节的这一天，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劝慰各位在动物园散步才是正经的事情。 好吧，这是你要推荐的今天的第二首歌了， 来自 My Little AirPod， 手牵手去逛公园吧。 对，刚才李健也唱到了他最爱逛动物园。 我眼中会想我们会见面，在那间黑暗近和梦 很多我们的记忆，今天就不一一展开聊了哈，包括海报啊、卡带啊、 Walkman、 CD， 然后那些你喜欢过的歌手啊、就是这些回忆可能都会一直在你的心里的某处待着哈，它就静静的就像你童年的那个房间一样，就在那儿啊， 不定时的就打开了不知道哪一间任意门、所以今天推荐这首来自 My Little Airport， 歌曲叫做在动物园散步才是正经事，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他唱腔当中的那个幼稚鬼。 今天我们已经一路从五点钟幼稚到现在了、后面的稍显稳重了一些，但是还有不少朋友发送小时候三个字啊，这个关键词过来看我们小时候的照片，并不忘然后呢挤兑一下我。对，我谢谢你们啊。 联络我们找到白家粉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抵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今天我们的小雪艾科也是很难得在节目里面秀了自己的歌喉，然后呢我平常也是老不正经 不定时的要唱一下和声， 唱一下对和声，今天想特别认真的唱一首歌给大家啊。 光一是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是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月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月相随。 春风又吹红了花。 为什么有一种90年代 KTV 的即视感？ 我跟你说，我突然之间，你刚在你唱歌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俩超省钱。 对， 今天可不去 KTV 了，你知道吗？借助这个公众平台和大家一起来 K 歌。 没有，我们哪里借助？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合唱啊。 对对，这首歌曲是来自好妹乐队的这个《往事只能回味》， 就是无数个版本嘛。然后我刚才就是自己又翻唱的这么一小版本。 哎、 有人说我没有用心，有人说我没有用心， 就是没有动情， 没有走心。 其实挺走心的，因为刚才他在唱的时候眼中都泛有泪花。 哦，真的吗？可能是困了吧。我要真的走心唱首歌，我怕我自己是唱不下去。你干嘛？ 我昨天说你像一个 84周年， 对对对对。 然后怎么天线宝宝，你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刚才你就露出了84光年的表情。 所以大家听得出来谁到底还是孩子了吧。好吧 好吧， 今天你过节嘛。 好吧。 这首歌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主播私房歌，我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来自于 Steve Wonder 来的，特别送给他的女儿的一首歌啊。说当一个男生啊，如果有了一个姑娘，有了一个女儿的话，他会像有了盔甲一样，也有了软肋一般。那这首歌就充满了这样的气质。Is she lovely?今天我也应该可以用可爱两个字来形容了吧。 真的好可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爱的你。